火星十四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大获成功的消息发布后，朝鲜的诗人集体创作和发表诗作品，赞扬了值得5000年民族史上大书特写的大胜利。诗人集体仅在特别重大新闻发布后2天期间推出了《七月的天空》《朝鲜》《我看到美丽的行星》《地球永远美丽》《在战胜的广场上》等数十多篇诗作品，正在积极展开创作活动。